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8月8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北京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2.4，处于基本畅通级别。东三环潘家园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注意避让。明天就是周一了，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关注国内疫情。 东京奥运及时报，苏炳添成为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中国队旗手。 京津冀三地热点，莫福当道，下周降雨和暑热仍将相伴。 河北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近期目标即将完成，生态效应持续显现。 文体资讯，昌平社区战役作品记录特殊时刻，办起线上文化展。 国际电讯，身边人确认感染新冠，英国首相拒绝第三次隔离。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8号通报，8月7号0时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81例，分别为江苏38例、河南24例、云南7例、湖北及湖南各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8月8号，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5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再次提示广大计划进返京的人员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一是根据北京现行疫情防控政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当地人员暂不允许进京，待其所在县市区旗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后适时放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其他县市区旗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需要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二是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待返京人员和曾有14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且尚未返京的人员，要相对固定居住场所，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规定，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变化，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落实健康管理，做好自我防护，确保健康安全。 三是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在本次发布会上，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兰介绍，为进一步筑牢首都安全屏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经铁路传播风险，根据首都进京管理联合 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部署要求，按照疾控部门的专业指引，将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的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进返京人员，铁路部门将暂停发售其到达北京的车票。

近期受防疫和市场因素影响，各航空公司取消了从南京、沈阳、扬州等15个城市飞往大兴机场的航班。8月8号，大兴机场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344架次，进出港旅客约2.75万人次，相比上月同期大幅减少，但现场防疫力度不减反增。东航北京地服部高端旅客服务中心大兴机场分部高级经理邢亚楠介绍， 提示旅客先扫码看一下自己对方的还有本地的健康码是不是有效的，然后显示的是绿码，还有一些区域是需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办理值机手续。值机现场呢，旅客要保持1米线，戴好口罩，我们也会自己进行口罩啊、手套啊、眼镜做一个消杀工作的。 目前大兴机场只执行国内航班，针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进港航班，大兴机场按照民航局针对国际航班提出的相关标准实施保障。在疫情防控升级方面，大兴机场副总经理文武说， 在航班运行期间，航站楼全楼送新风，定时对值机、安检、行李厅等区域进行反复消杀，每周定期对相关区域开展多品质环境采样，现场工作人员疫苗接种率100%，全员定期核酸检测覆盖率100%。本月至今环境采样，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近期，北京顺义区强化首都机场周边重点区域防疫措施，包括分批对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加强入境机组人员服务保障，强化入境进京人员接转等。7月20号以来，顺义区已完成了28万多份风险人群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来预约好的，请拿着预约码往前来。 下午2点多，在顺义区空港街道金港家园核酸检测点，居民们出示预约码，间隔1米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家里边有在机场上班的吗？这两天要求核酸检测，包括我们本小区的居民出入挂了出入卡，每天测温。 女儿在机场上班，社区呢通知我就做核酸检测，扫码啊，安排的都挺好。 针对首都机场周边重点区域，顺义区近期对首都机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共同居住者、机场附近居民等重点人群分批核酸检测。从7月20号至今，全区已累计采样28万多份，结果都为阴性。在顺义区空港街道，7.1万多名居民中，已有约1.6万人接受了核酸检测。空港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刘瑶介绍， 每周都要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核酸检测，接到机场工作人员的同住人员差不多是2300多人，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检测工作。机场工作人员比较多的这个小区进行了全员检测，服务行业也进行了核酸检测。 今年顺义区累计服务国际航班机组人员近9万人次，强化了对入境机组人员的服务保障。负责国内航空公司国际航班机组人员集中隔离的亚豪商务酒店值班经理李广超说， 新增设的隔离防护措施，就比如说楼道间呢，做成实体的去给它分别隔离开，消毒方式1天4次改成1天8次，员工也好还有咱们客人也好零感染。 目前顺义区共设置了5家国际航班机组人员隔离酒店和5家机组人员集中居住酒店。顺义区文旅局驻酒店工作人员刘盼表示， 每家酒店有一个人长期的盯守酒店，建立好台账，包括他们人员的信息、体温监测，还有消毒记录，规范程度落实到每个时间段都会进行检查的。 根据交通北京官微消息，为有效阻断新冠病毒通过道路客运车辆传播，北京市决定从8号开始暂停除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暂停运营客运班线的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北京市各有关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将为已经购票旅客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和疫情防控有关要求，8号北京西站105趟始发列车停运。特别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在30天内登录12305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者 APP 办理退票。 东京奥运即时报，即时报。 今天是奥运会比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项目呢都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东京奥运会奖牌榜的情况。最终奖牌总数排名前三的是美国队、中国队和俄罗斯奥运队。金牌榜排名前三啊，美国队代表美国代表队这届奥运会收获了39金、41银、33铜，总奖牌数113，奖牌总数、金牌总数都位列第一。中国代表队取得了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总奖牌数88枚，奖牌总数、金牌数都位列第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20金、28银、23铜，总奖牌数71，位列第三。东道主日本代表队本届奥运会共收获了27金、14银、17铜，总奖牌数58，位列金牌榜第三。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八个比赛项目共产生了13枚金牌。那今天最先进行的呢是男子马拉松比赛，中国代表团一共有三名选手出战，最终中国选手杨绍辉排名第19，这是中国男子马拉松选手在奥运会上的最佳成绩。 随后是女篮决赛，由美国女篮对阵东道主日本女篮，美国女篮轻松的以90-75击败日本，夺得金牌。 女排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巴西女排和美国女排，巴西队0-3不敌美国队。 在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艺术体操队获得第四名。 在下午的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倩不敌英国选手普莱斯，最终收获银牌。 北京时间今晚7点，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举行，届时中国田径队主力苏炳添将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谁担任闭幕式旗手，大家一直非常关注。那么昨天这个悬念已经揭晓，就是中国飞人苏炳添最终当选。那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来的报道。 历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旗手值得期待，闭幕式的旗手也同样如此。一般情况，开幕式旗手都是过去一个奥运周期成绩出众的运动员，而闭幕式旗手是当届比赛表现出色的选手。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屡屡创造佳绩，不过由于不少项目的运动员已经随队回国了，所以闭幕式旗手的范围也缩小了不少。最终中国飞人苏炳添成功当选。 代表中国闭幕式作为旗手的话，肯定是感到无比的光荣，因为自己可能之前也没太多关注，但是我觉得能够成为这样一名的旗手的话，肯定是对于中国田径也好，对于自己也好，对于我们中国田径的历史发展也好，其实是有一个无比巨大的一个历史，所以说要珍惜好这一刻吧。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苏炳添虽然没有拿到任何的奖牌，但他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没有金牌胜似金牌。在男子100米的半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了我国首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他排名决赛第6。同时，他又率领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收获了第四名。 要肯定是得到很多方面的认可，才能够得到这个旗手这个荣誉。不光是说自己的荣誉，更多的就是代表我们中国田径人这么多一代人的一些努力。翔哥可能更多的是代表我们中国跨栏、我们中国田径的奥运会金牌。可能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代表我们中国短跑的突破的历史点。 这次东京奥运会很可能是苏炳添的最后一次奥运之旅，但他的高光表现已经在中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成为了传奇。 东京奥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今天结束，卫冕冠军肯尼亚名将基普乔格以2小时8分38秒的成绩实现奥运两连冠，荷兰选手纳吉耶和比利时选手阿布迪分获银牌和铜牌，中国选手杨绍辉排名第19。 杨绍辉在前半程紧跟大部队，但在后半程逐渐被拉开距离，最终以2小时14分58秒的成绩位居第19，这也是中国男子马拉松选手在奥运会上的最佳战绩。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彭建华最终排名第32，他在赛后表示还是有所欠缺，希望通过今后的训练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与世界水平缩小差距。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董国建以第五十七名的成绩完赛。 北京时间8月8号，东京奥运会艺术体操团体全能决赛，保加利亚队以92.100分获得金牌，俄罗斯奥运会队银牌，意大利队铜牌，中国队收获第4名。 今天是东京奥运最后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令人难忘的瞬间呢，除了争金夺银摘铜之外，还有那些无关胜负的人性光辉。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一起回顾几个难忘的经典瞬间。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定还记得比赛首日00后小将杨倩为中国队摘下首金的画面。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杨倩紧追对手从容镇静，最后一发打出了9.8环，为中国代表团射落首金。颁奖仪式上，当沉甸甸的金牌挂在杨倩脖子上的时候，戴着口罩的她满眼笑意，用拿着花束的手面对镜头比了一个大大的心。这一有爱的画面也萌翻了网友。那除了杨倩呢，此次出征的中国代表团00后成了主力军，其中年纪最小的07年出生的全红婵只有14岁，她拿到了女子跳水10米台的金牌。还有很多项目上都有00后的身影，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 除了新人，也有那些老将带给我们的感动。连续征战8届奥运的一代传奇丘索维金娜完成了她运动生涯最后一场跳马比赛，随后宣布退役，永远告别了自己曾经无比热爱的体操赛场。33年体操生涯，无论是为治愈儿子的白血病拼命比赛赚取奖金，还是儿子康复后继续为自己为荣誉而战，丘索维金娜留下的是她对体操运动的热爱与执着，是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生命不息、拼搏不止。 赛场上除了运动员自己的顽强拼搏之外，还有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在羽毛球女单1/8决赛中，中国球手何冰娇的对手美国选手张培雯在比赛进行到2局时突然受伤倒地，继而因伤退赛。何冰娇不战而胜后泣不成声，在赛后采访时她说，哭泣是因为没有能跟对手来一场真正的较量，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想和她好好的拼完这场球。为对手的伤退而心痛，何尝不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呢？ 奥运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但今年又增加了更团结。有一幅画面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男子跳高决赛，卡塔尔选手巴西姆和意大利选手坦贝里，由于最终2.37米的成绩一致，实在难以决出胜负。裁判询问两人是否愿意共享金牌之后，二人表示同意。经组委会商定，最终同意为他们颁发双冠军。两人先是击掌，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最终，英雄惜英雄，英雄彼此成就。 今晚就是闭幕式了，中国队的旗手苏炳添也在这届奥运会赛场上留下了他的高光时刻。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男子100米半决赛开始前，苏炳添就已经决定了把半决赛当决赛跑。他的孤注一掷留下了一战封神的经典时刻，9秒83的成绩让他以小组第一晋级决赛，成为了首位站在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选手，创造了中国田径的历史。 今天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3周年的日子。13年前，北京奥运会惊艳了世界，也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属于奥运会难忘的记忆。中国国家队撑杆跳高教练员杨艳胜提起北京奥运会，他也有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嗨，大家好，我是杨艳胜，曾经是一名撑杆跳高运动员，现在已经是一名撑杆跳高教练员。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13年了，2008年的时候我是一名运动员，很可惜我没有能够参加北京奥运会。当时作为运动员来说，能够在家门口参加一届奥运会是很大的荣誉，不过我通过别的方式也参与到了北京奥运会当中。2008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一名奥运会火炬的护跑手。2008年给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通过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了当中，让他们有更加直观、更加直接、更加深入的去接触到了、去了解了每一个项目。这对于我们中国体育还有我们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我作为运动员参加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作为教练员参与了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管是伦敦奥运会、纽约奥运会还是东京奥运会，我们中国军团都取得了十分优异、十分卓越的成绩。明年2022年即将迎来北京的冬奥会和杭州的亚运会，我希望在我们的运动员们能够再创辉煌，能够多创PB。 当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奥运记忆和期待了，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奥运会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参与话题奥运我的记忆我的期待，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从7月23号到8月8号，历时17天的东京奥运会即将结束。无论这届奥运会会给世界体育乃至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东京奥运会注定都会有一种另类的方式成为经典。那今晚奥运旗帜即将传到巴黎奥组委的手中，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也将会上演巴黎八分钟。今天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依然来请天津广播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悦为您带来他在本系列的最后一集再见东京，你好巴黎。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从7月23号到8月8号，历时17天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在东京都、埼玉、神奈川、静冈、福岛还有北海道等地市陆续展开了赛事。无论这些奥运会给世界体育乃至国际社会带来了嘛样的影响，东京奥运会都将会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成为经典。一方面啊，这届奥运会那确实槽点太多了，像什么奥运村设施简陋啊，东京湾随之污染影响比赛，服务人员素质太差，开大巴车愣走错道，还有裁判员双标的问题等等等等。而另一面呢，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今年上半年是明确表态，哪怕困难再多也要召开奥运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人类对于奥林匹克的坚持是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奥运只延期没夭折，这点啊真该给日本点个赞。东京奥运会结束了，巴黎奥运会现在是正式进入倒计时。真的啊，领略完了独特的东京奥运会开幕演出之后，我觉得大伙儿可以宽容地对待一下闭幕式，尤其是自媒体的 UP 主们，你们啊，嗨，赶紧把你们的灵感都搜一搜，晚上乖乖是守候在电视机前看看巴黎的八分钟展示，这八分钟还能有嘛样的新花活。这里咱做一个小科普，早期的奥运会闭幕式可是没有夏季奥运会文艺展示环节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主办国讲解奥运会的会旗。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闭幕式上是出现了奥运八分钟的雏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确定了当届奥运会闭幕式要给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留出八分钟左右的展示时间，韩国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正八经给夏季奥运会做预热宣传的国家。如果把奥运会开幕式比作一部大制作高投入的电影，那么八分钟的文艺演出就算是提前4年推出的预告片了。电影预告片你肯定看过吧，哎，这大概是分以下几种，有浓缩正片精华的，有设置内容悬念的，有宣传特色主题的等等等等。当然了，这预告片再好也不能取代正片的位置，预告片美轮美奂，正片稀松平常，观众他照样不买账。比如5年前的东京八分钟的瘟疫演示做的是太精彩了，创意十足而且诚意满满，动漫人物的足球小将哆啦 A 梦，日本游泳名将北岛康介，包括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参与其中，安倍是扮演了经典游戏形象超级玛丽，把奥运会的热情是推向了最高潮，预告片那绝对满分，但是也仅此而已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嘛样，咱不说，大家心里也有一个评价。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咱不能说是令人大失所望吧，但配乐、色调，包括点火仪式，也确实让人不敢恭维。和东京形成鲜明的反差，属于正面榜样的，就是咱的北京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属于北京的八分钟文艺展示。张艺谋是拿出了传统的乐器琵琶二胡，传统民乐茉莉花，传统武术太极拳，还有国粹京剧，每一样都蜻蜓点水的一笔带过，让人意犹未尽。到了2008年8月8号，张导，嚯，这次是动真格的啊！他和团队是用尽了毕生的修为，让那个夜晚的鸟巢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震撼、最恢宏、最无与伦比的开幕式主体育场。无论水平高低，奥运旗帜即将在晚间传到巴黎奥组委的手中。这是巴黎时隔100年再次主办夏奥会，这座城市上次和奥运结缘还得追溯到遥远的1924年。浪漫多情极富艺术表现力的法国文艺工作者将会以嘛样的形式致敬百年奥运，

河北气象台8号下午的3点37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天津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高标准建设绿色生态屏障，生态效应逐步显现。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来到津南区的绿色生态屏障八里台湾区域，道路一侧的生态园区绿树浓荫，花团锦簇，另一侧则是绿油油的水稻秧田，鸟儿在水田与河道芦苇间穿梭。马俊臣是八里台镇大孙庄村民，他看着已经冒出水面一尺多高的水稻青苗，开心地说，生态环境的改变，水里的秧苗就是见证。 像我们都是抽水沟，这个苗水质不好了，插上之后它蔫了，还有点青，现在的水也好，水质里边的营养丰富，插上秧三天以后全是绿的，最少得早收十天。 从2018年开始，本市启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济南区先后推进新庄湾、仙水沽湾、双桥河湾等片区的生态建设，占地总面积接近3万亩的八里台湾工程在今年6月份基本完成。区域内曾经的鱼塘死水已经消失不见，所有的池塘水系与海河相连通。绿屏八里台湾生态工程负责人邓新说， 八里台湾绿屏项目林地约10500亩，小栈道种植示范区呢近10000亩，咱们就是把这些比较零散的池塘都给整合到一起，形成整体的一个大湖面，通过水系连通的一些个配套工程，形成这个水循环起来，在水面里边像相扑啊、荷花啊，净化这个水质，现在基本上达到4类水。 生态改造是系统工程，需要污染治理和生态工程建设双管齐下，疏堵结合。3年多来，本市相关部门对生态屏障区边治理边规划，先后集中整治了30多个规模小、污染重的工业聚集区，对3家钢铁企业完成了排放改造，途经片区的8条主要河流全面消除劣物类水质。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人社厅了解到，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河北省用足用好援企稳岗政策，采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为企业提供便捷贴心的服务。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为549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3126.4万元，惠及职工14.74万人。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市已陆续公示一批稳岗返还企业，涉及企业1257家，资金3514.22万元，职工19.33万人。 据了解，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采取后台大数据比对，核实用人单位享受政策条件，精准向符合条件单位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做到了免申请、零跑腿、速发放。用人单位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足不出户坐等资金到账。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当前疫情防控中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是从前期发布的14批典型案例中选取的5起，充实法院经审判后作出的判决结果后予以发布。这一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2个罪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在当前严峻的防控疫情形势下，依然还有极少数人明知政府从严防治的要求，无视疫情传播严重形势，继续以侥幸心理甚至无视法治，我行我素，违反限制流动、居家隔离、如实报告等防控措施，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后果或者传播严重风险，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破坏。在此期间，对妨碍疫情防控秩序的典型案例进行跟踪回顾，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有清晰的认识。 对疫情防控措施有正确的理解，服从国家防疫疫情的大局，群策群力，严格守法，服从管理，携手战胜疫情，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既贩毒吸毒，又倒卖信用卡，帮助境外电诈集团违法犯罪。近日，辽宁警方从一条电诈案件线索入手，破获了多起贩卖毒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交织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今年6月在工作中发现，41岁的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具有吸毒前科，并与多名具有吸毒前科人员频繁接触。铁西分局立即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专案组经侦查，将藏匿于鞍山市千山区某饭店院内的陈某等8名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后，继续对多名有吸毒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并从嫌疑人的资金账户入手，掌握了以刘某、李某、高某为首的3条贩毒链。在掌握了贩毒团伙作案规律后，专案组顺藤摸瓜，经过数个日夜的持续作战，先后将其余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也就是新三板公布的数据显示，到8月6号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810亿元，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达到7391家。在指数方面，三板成指收报998.25，三板作市指数收报1136.32点。在交易方面，8月2号到6号，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29.39亿元，其中精选层成交14.01亿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今天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天坛公园同步推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哎呀，看到了，从上面跳下来。 来自顺义区的吴尚坤和孙云熙在父亲刘贵宾的带领下，仔细观看跳台滑雪的图片。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小朋友特别感兴趣，他在问是不是从上面跳下来跳台。 市民刘香根告诉记者，观看展览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冬奥基本知识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成果。 氛围起来了，我们了解了一些滑雪的一些形式哈，平时没这么了解这么多。 滑雪的形式。 哎，比赛的一些内容挺丰富的。 系列展览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团市委、北京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缪祥流介绍说，展览通过系统展示北京冬奥筹办成果，普及冬奥知识，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今天的这个展览呢，在市属公园里面开展，只是市属公园迎接冬奥、营造冬奥氛围的一个开始。我们陆续还会在各市属公园里面持续不断推出关于冬奥知识的一个宣传和传播。 为便于系列展览在全市推出，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发挥自身优势，针对不同单位需求推出冬奥主题展览模块。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吉川排告诉记者，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受众人群特点量身定制展览内容和形式，打造模块可调换、展览可移动、内容可复制的奥运文化主题展。 建立了一个以冬奥文化为主体的展览的内容库，将这个冬奥元素分成了不同的板块，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和受众人群的特点，从这个库中啊挑选这个相应的内容进行组合。它具有呢这个模块可以调整、展览可以移动、内容可以复制的这个特点。如果呢有单位需要举办冬奥主题展览，我们中心呢可以在展览内容方面提供无偿的支持。 本次推出的两场展览是系列展览的第一次亮相。之后，系列展览将在其他市属公园和全市机关、学校、社区、乡村陆续推出。 由开心麻花新锐导演杨元汉执导，马丽、文章、梁超、于洋领衔主演，老戏骨马金武、张双立、尤本昌、杨新明等加盟的爱情喜剧电影《测谎人》将于本月13号上映。 测谎人讲述了只能口吐真言的职业欺诈师与说实话被网暴的鉴渣测谎人，因缘际会面对犯罪团伙威胁，在爱与谎言中寻找彼此内心答案的故事。影片日前发布的首支预告中，一秒鉴渣、高能碰瓷、花式打斗等片段笑料密集，趣味十足。 预告片中出现的技工游本昌让不少观众大呼惊喜。愧为荧幕多年，这次游本昌化身普渡大师，搞笑与温情兼顾，贡献了不少笑点，也让观众重拾了童年的回忆。 疫情反复，社区封闭，居家隔离，但隔不住大家积极的心态和战胜疫情的决心。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三区邀请大家用纸笔、镜头等记录特殊时刻。不到三天时间，社区已经收到了20余幅饱含深情、正能量满满的文艺作品，展现了大家共度时间的信心和决心。据了解，在线征集的书法、绘画、摄影、散文、诗歌等作品经过评选后，将在龙月苑三区公众号、北京昌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进行展示。 天津京剧院新编京剧《恋树花》将于8月29号在天津滨湖剧院首演。这部现实题材京剧根据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此次演出由梁波担任艺术顾问，赵爱斌编剧，陈林仓导演，梅花奖获得者吕阳饰演王世花，二度梅花奖获得者王平担任该剧的艺术总监，并饰演王继才。届时观众前往观看，一定要严格执行防疫规定，必须做好防护措施。 由天津市文旅广电部门主办的第三届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报名工作日前启动。此次邀请赛分为演唱和作品两部分，作品部分要求需是2018年10月以后创作的作品，文本作品不少于50句。大赛组委会将评选出最佳作品十件、优秀作品十件。演唱部分要求初赛由各省市文化部门负责组织，各省市选出4到6名选手，以视频文件的形式报送邀请赛组委会，经评委会评议，评选出参加决赛的选手。决赛采取现场比赛的方式进行，最终评选出最佳演唱十名、优秀演唱十名。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31号。天津市报名地点为津南区文化馆，外省市报名可联系天津市群艺馆。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府7号表示，尽管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身边一名工作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但首相本人无需隔离。这一声明引发在野党阵营的反对，他们指责执政党保守党愚弄民众。 约翰逊5号和6号分别访问了位于苏格兰法夫的警察学院和阿伯丁郡的风力发电厂。当地媒体报道，这名确诊的工作人员曾陪同约翰逊到访警察学院，与他搭乘同一架飞机。不过，首相府否认了约翰逊是密切接触者。此前，约翰逊应与确诊新冠的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和另一名新冠患者密切接触后，先后两次自我隔离。 新冠疫情期间，欧洲网络犯罪案件激增。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声称，自疫情发生以来，已挫败大约650万次针对英国民众的网络诈骗企图。 据英国《镜报》7号报道，去年疫情爆发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号召民众报告可疑电子邮件，结果收到数以百万计的电邮。中心网络安全专家16个月以来共关闭了约 9.75 万个犯罪分子使用的网站，破获了约 5.05 万起网络诈骗案。 英国防欺诈服务协会信用行业欺诈防范体系是英国最大的跨行业非营利性信息安全公益组织。英国警方数据显示，2020年大约 18.5 万名英国人遭遇网络金融诈骗。今年上半年，信用卡网络诈骗涉案金额高达 5.46 亿英镑，约合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能力越来越遭到质疑，要修复民主制度和实现自救需向内看，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与中国为敌。 沃尔夫认为， 过去几十年里，诸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削弱了人们对西方国家价值观和能力的信任。他说，七国集团如今再提什么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只会被世界嘲笑。 他警告西方国家不要与中国发生灾难型冲突，在贸易等问题上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沃尔夫说，他们必须认识到在维护和平和保护人类免受全球性威胁方面，全球合作的必要性是压倒一切的。 新冠疫情之下，旅游业备受冲击，大约3000人7号在德国柏林一个废弃机场的跑道上参加一场大型户外野餐活动，期间遵照防疫规定，以这一特殊方式推广当地的旅游。 据德新社报道，野餐会名为自由晚餐，举办地点是去年正式关闭的泰格尔机场的一条跑道。图片显示，供人们就餐的桌子被摆放成一个特殊的形状，从高处俯瞰，组成英文“柏林爱你”字样和一颗心形的图案。参加者自带食物和饮料。活动组织者说，他们也提供少许免费餐饮。野餐会上，受邀出席的艺术家表演了一些文化和音乐活动。 活动组织方实施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活动参加者必须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或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新冠康复证明，入场后需迅速坐到指定座位等。 柏林市市长米夏埃尔·穆勒在野餐会筹备期间说，经历了长时间的疫情，柏林市希望借这次活动向公众发出柏林回来了的信号。活动组织者介绍，野餐会的消息一经发出，免费门票在较短时间内被争抢一空。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8日证实，江原道一个农场当天发现一例非洲猪瘟确诊病例，这是韩国农场大约3个月来再次出现这一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动物类疾病。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有关部门扑杀了农场饲养的大约2400头生猪。另外，当地政府紧急派遣防疫人员支援，发布48小时特别旅行禁令，限制前往江原道和京畿道与牲畜有关的场所。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要求卫生防疫部门尽全力防止疫情扩散。 韩国5月收到了农场出现一例非洲猪瘟确诊病例报告，7月收到了将近50例野猪感染非洲猪瘟的报告。鉴于野猪可能将非洲猪瘟病毒传染给家猪，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上月底宣布打算加强对农场的监控。 非洲猪瘟是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以高热、内脏器官严重出血和高死亡率为特征。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相关病毒不会感染人类，但是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者鞋子、工具、车辆等物品可能助长病毒传播。这种病毒能在非高温条件下长期存活，目前没有可以防治的动物疫苗或者特效药。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7号说，一艘陪葬古埃及法老胡夫的太阳船已由胡夫金字塔附近搬迁至大埃及博物馆。这艘太阳船长约42米，重约20吨，由雪松木制成，历史超过4500年，保存完好。 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有关部门为这次搬迁专门从比利时购买了一辆可远程控制的运输车。太阳船整体置于运输车上一个巨大的金属箱内，6号晚启程，行程约7.5公里，用时大约10小时，于次日早晨抵达大埃及博物馆。 太阳船是古埃及法老大型陪葬品，是古埃及文物精品。胡夫是古埃及第四王朝一位法老，他去世后，其子用太阳船将他的木乃伊从当时的首都孟菲斯运至吉萨，葬入金字塔。船体随后被拆成小块，放入石坑中。 参考消息，8号刊登源自路透社的报道，遭遇德尔塔变异毒株和新冠疫苗短缺双重打击，东南亚制造业陷入困境。报道说，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东南亚的爆发，使该地区制造业陷入困境，扰乱橡胶手套、半导体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等商品的全球供应，威胁地区经济复苏。 调查显示，大多数东南亚经济体商业活动在7月大幅下降。汇丰银行经济学家警告，部分东南亚国家疫苗接种率低，这些国家的人口不仅受当前疫情影响，也容易受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异病毒影响。充满不确定性的限制措施可能延续，对近期增长前景造成压力。 在全球主要汽车品牌生产基地泰国，丰田汽车公司七月暂停其三个工厂生产。在越南，三星等公司都设有工厂。越南政府日前表示，从七月开始实施严格人员流动限制的南部城市和省份的工业产出急剧下滑。 马来西亚占据全球橡胶手套市场较大份额，封锁限制措施迫使该国许多手套制造商在六月和七月暂停运营。东南亚生产活动中断也给其他地方带来影响。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科技公司预计，其马来西亚工厂停工将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第二届乌干达中学汉语教学研讨会七号在乌首都坎帕拉以线上方式举行，来自中国和乌干达的汉语教师汇聚一堂，分享在汉语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 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政务参赞陈慧欣在致辞中表示，举办研讨会有助于两国汉语教师分享汉语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技能。他希望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与乌干达当地教师共同努力，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优秀人才，推动乌干达汉语教学蓬勃发展。 乌干达国家课程开发中心主任格雷斯·巴古马说，自乌干达将汉语列入初级中学教学大纲之后，乌全国已有30多所中学开设汉语课程，乌干达正在考虑将汉语纳入高级中学课程。本届乌干达中学汉语教学研讨会由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主办，为期一天，孔子学院中乌双方院长、教师及志愿者等参加。 希腊多地林火七号持续肆虐，上千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数以百计的家庭目前无家可归。在邻国土耳其，数年来最严重林火已经持续了超过10天，七号的降雨缓解了部分地区的火势。 希腊最近几天的高温和强风天气助长了林火蔓延。欧洲联盟委员会创设的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7号的10天里，希腊超过 5.6 万公顷土地遭烧毁，而2008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过火面积为1700公顷。 希腊公民保护部副部长哈达利亚斯7号说，55处大火正在希腊各地肆虐。最危险的情况出现在希腊首都雅典北部地区、艾维亚岛以及古奥林匹克遗址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法新社报道，由于强风和高温天气继续，希腊大火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希腊仍在调查多地今年同时发生大火的原因。美联社报道，已有3人因涉嫌纵火被捕。一些欧洲官员说，气候变化也可能是林火发生的原因。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